0377977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在本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跟大家介绍涉及到保险的案件。那可以说呢，保险是一种非常好的分担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的方式。不管说是您的财产啊，大到这个车子房子，小到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财物，还是您的身体啊，比如说意外伤害的保险啊，比如说健康险啊，比如说大病险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一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目前法院所受理的保险纠纷当中新发生了哪些情况，在我们投保一些保险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一起涉及到车险的案件。买的车都会上相关的车辆的保险，车辆的保险呢既包括这个交强险啊，也包括这个商业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说车辆损失险的时效以及相关的数额。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丁晓云法官。丁法官您好。 您好。 嗯，丁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车辆损失险的一起案件。那现在大家呀，一般名下有车的朋友都会给自己的车辆呢投保交强险，那么绝大多数朋友也投保了这个商业三者险哈。 对， 就是投保了商业保险。那么今天我们这起案件呢，就是和这个车险啊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那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刘先生呢，在2009年4月份给自己的私家车呢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个车辆保险。 嗯， 这个险种呢有交强险，还有车辆损失险， 嗯， 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嗯， 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10万的一个限额。 哦，那不高。 不高。嗯，确实不高。因为现在一般要出个什么三者，可能一般都是100万差不多能打住。 哎，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嗯，现在比如说上个10万20万啊，那这个真的是不多。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一般50万100万差不多。 对，因为我这个案子里边涉及到人伤，可能就是他赔偿的一个数额可能就是远远超过于他的这个限额。 那这位这个刘先生是在09年的时候给自己的车投保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保险哈。那后来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12月份的话，就当年投保的那个当年12月31号上午。 嗯，就是2009年最后一天。 应该是。 对，最后一天。 快过年的时候。 嗯。 这个刘先生呢自己驾驶自己的这个车辆 在北京市某一段的这个路的某一个灯杆处，因为是操作不当，然后就撞到右侧的中心护栏了。 哦， 这个车辆就失去控制了。失去控制之后呢，这个车辆前部又与左侧的护栏发生碰撞。 嗯， 碰撞之后呢，又把一个这个道路的保洁员， 嗯， 王先生给撞伤了。 哦， 嗯，所以他这个事故既有车辆损失，又有这个第三者的这个人伤的一个事故，还是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交通事故。 嗯，对，而且他把一些这个公共的安全设施给撞坏了，好像这个损坏的钱也得他来赔。 对，但是我这个案子里头可能是主要是那个人伤的那一部分啊， 是吧？ 对， 嗯， 争议的可能不是那一块， 嗯， 是人伤的那一部分， 嗯， 还有车辆损失的这一部分。 嗯，那个保洁员的伤情怎么样？ 嗯，是很严，应该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伤情。 嗯， 因为经过评定已经构成这个伤残等级了。 哦， 他这个人伤部分的一个赔偿数额，相对于刘先生来说，相对应他的赔偿的责任是80多万。 80多万。 对。这个三者的总损失远远还超过这个80万，因为有交强险， 嗯， 交强险还赔了一部分， 嗯， 就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项下边赔了12万多块钱， 嗯， 剩下的不足赔的，这个刘先生是要依法要负这个赔偿责任的。咱们就是说这个三者哈， 嗯， 这个三者呢，他是 就是这个保洁员是吧？ 对，保洁员是通过诉讼的形式， 嗯， 确定自己的一个。民事权利， 嗯， 就是他是向北京的某一个区法院起诉这个刘先生，这个诉讼呢是在2011年五月份的时候， 嗯， 下来的， 就判决结果最后生效的判决下来的， 对， 是吧？ 五月份下来的， 嗯， 然后是九月份生效的， 嗯， 因为他判决出来和生效是有一个时间差的， 对对对，嗯， 九月份就是2011年九月份生效的， 嗯， 判决的主要内容呢，第一款就是。先是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里边赔了一个121000块钱，剩下的那个是80多万块钱，是由这个刘先生来赔偿的。判完之后呢，这个刘先生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能力， 经济能力， 嗯， 所以这个最终也不是自动履行的， 嗯， 是这个王先生呢去向法院。 王先生是不是那个保洁员？ 对，受害者， 哦， 三者， 嗯， 受害的第三者。他去申请强制执行， 哦， 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中呢，双方又达成一个执行和解协议。 哦， 按照这个执行和解协议呢，这个刘先生到2015年的五月份， 嗯， 才给了一个11万块钱， 哦， 到2016年，2016年的六月份给了一个10万块钱。他是陆陆续续给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那个80万，要是说一般的人可能也拿不出来那么一大笔钱。 对对对，没错。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执行和解。嗯， 对，一般情况之下 陆陆续续的给付的，嗯。 对，一般情况之下让大家一次性的拿出80万，可能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嗯， 估计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嘛，就是说我在几年之内， 嗯， 啊，分多少多少批，一次给多少钱，一次给多少钱，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是的。 可能这时候我觉得刘先生就开始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投100万呢？ 对，他应该有点后悔吧，要多投一点，可能自己负担的就少了。 是， 也不会至于拖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对， 嗯， 因为当时我在给自己车，后来哈，在这个就是重新在交保险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下，我就发现， 嗯， 其实投20万，你每年要交的商业三者险的这个钱啊， 嗯， 跟投100万差的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多， 嗯 啊，所以后来 保费上可能没有那么大差距， 保费上没那么大差距， 嗯， 所以后来索性就投了个100万。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就得是最起码50万是吧？50万、100万的这么去上， 是 10万、20万可能确实有点那个有点少了， 嗯，没错没错。那好，咱们继续说哈， 好， 话题稍微扯得远了点， 嗯， 咱们继续说。 嗯， 那刘先生这是已经到了2016年了， 16年6月1号他给的那个10万块钱，最后一笔10万块钱， 嗯， 等于到那个时候的话，他还没有给足呢，还有一些钱还没有给呢。 嗯， 他只是那个给了一部分。他起诉的时间呢是16年的6月3号。 哎，这回又是谁告谁呀？ 这回是刘先生起诉自己的保险公司。 这个案子就是您来审了。 对，人武那个铁路法院是专门审理这个保险纠纷的，就程序保险纠纷的一个法院嘛。 嗯嗯。 啊，所以他到我们法院来起诉。 嗯。 起诉的是保险公司，要的是什么钱呢？一个是自己的车辆损失，45000多块钱。 哦， 他自己车辆也受损了嘛。 嗯。 啊，第二块钱就是他给第三者的这个支付的这个赔偿款是10万块钱， 嗯， 因为他上的就是10万块钱的保那个限额就是10万，所以他请求的10万。 嗯。 啊，就是他的请求这两项内容。 哦。 哦、 嗯， 被告就是保险公司是吧？ 对， 嗯嗯，好，那这就是讲到您这起案件了。等于刘先生本身呢，另外一个他撞伤的那个人起诉刘先生的案件，现在执行还没完全执行完呢。 嗯 啊，刘先生作为原告又告了保险公司，在铁路法院又形成了一个官司， 嗯、 是吧？ 对对、嗯，保险纠纷。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这起案件当中，您就来讲一讲，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因为这个保险事故啊，2009年发生的，已经到了2016年，就过了六七年的时间了， 很长了。 对，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个相关的这个保费啊，该支付的还没有支付，保险公司它是怎么讲的呢？ 这个起纠纷的起因呢，就是说这个刘先生，就是说他在出事故之后，这个车辆进行了修理， 嗯， 然后他就是拿着这个修车发票去找保险公司索赔去了， 嗯， 然后当时也跟保险公司说有人伤，然后索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给他出了一个提交材料须知，上面就是列清楚了他应该索赔提交应该需要提交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包括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单正本、驾驶证、行驶证这些材料， 嗯嗯、 包括修车的话有修车发票、明细、这些材料，就是一个明细的一个性质。 对，这些都是程序上的事情，保险公司应该给、 对，应该告知你要提交什么材料。 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须知上等于说是还记载了一句话，就是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办案工作人员呢，就是告诉他这个案子需要领导审批。当时就是没有给他及时的理赔，然后事后呢，他在诉讼过程当中说，这个保险公司人告诉他说，等人伤部分，因为当时的话、人伤还没有确定这个损失的金额。刚才咱们之前也说了，他这个人伤是通过诉讼形式解决的。 嗯， 至于是多少万，现在当时来说还不太确定。那个人伤的那个判决不是10年才下来吗？11年才下来，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他当时。说保险公司人告诉说等着你那个人伤的部分一块解决了之后、你再一并再来跟这个索赔了。 那这么听也是有道理的、是吧？ 对。 通过诉讼的方式确定到底要赔多少钱。 对，人伤部分当时确实不太好确定。 是。 因为治疗费啊当时可能是还不太确定，是吧、因为他在持续的治疗，包括这个定残也有一定的时间的那个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评定出伤残等级。 对。 这些是不确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产生纠纷呢？保险他自己说啊，保险公司、 这是刘先生自己说是吧？ 说那个，然后保险公司说让他提交什么过款凭证什么的，他说当时他拿不出来。 什么过款凭证？ 就是给三者赔偿那个钱 啊、 他不是通过法院解决的吗？ 对， 一般的情况下，通过法院给支付的那个赔偿款，法院会有一个过款凭证，就证明他这个钱给了伤者了、赔给伤者了。但是他当时没有嘛，等他不是16年最后才给了这笔钱吗？ 嗯。 他15年给了一部分，16年再给了一部分、 他没有 钱给、所以就是一直拖了很长时间、 嗯、 他这个人伤部分等于到现在到起诉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给清楚。然后就起诉之后呢，保险公司就有一个抗辩意见、说你这事故时间是2009年发生的，12月发生的，到你起诉的时候都6年多了， 对， 已经过了这个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了。所以他们的主要的那个抗辩意见说，这个过了时效的话就可以不赔了啊、所以就产生纠纷了。 那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的意见也是说过了时效了。 对，因为你这时间太长了。 但是人家刘先生说，那过时效也不是我要过时效的，你看光那个之前的官司光打就打了好几年。 这个是说到咱们这个案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涉及到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咱们还是说那个车辆损失吧，车辆损失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损失本身没有争议、就是4万多块钱。 嗯， 争议的就是这个时效的问题。你过了时效，保险公司可以不赔。刘先生就是说，你们说是要等着人伤部分一块解决了再来索赔，现在你跟我说又过时效了， 嗯， 就是所以他们就有情绪了嘛，对保险公司有一定的你不诚信的问题嘛，不是我的问题。 就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其实就是在于时效的问题。 对，就一个争、其实就是一个争议焦点啊、就是一个诉讼过没过诉讼时效。 嗯， 他这两笔钱哪个是支持、哪个不能支持，实际上就是这一个问题。 好，那么这个时效的问题，双方有各自的这样的说法。咱们就说到底咱们国家法律上对于这一块时效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到底应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算？啊，你跟大家说 这个是有相当明确的规定的。 嗯， 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或者支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对、 就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那这样的话就是从2009年12月就是事故发生那天开始计算是吗？ 对，车辆损失那个就是事故发生，你车辆损失不就已经产生了吗？ 对， 对吧？你保险事故就是车辆损失险的这个险种保的就是你车辆损失这一部分，你当时就已经发生了，事故已经发生了，所以从那天，从事故发生那一天就应该算起点了，从2年的那个起点就开始算了。如果在这个2年的诉讼期间内，如果发现发生这个诉讼时效中断、是可以从中断之日重新计算的。 那现在因为车修起来比人治疗要容易多了， 对对对， 是吧、 嗯？ 那车就算花好几万修车，也不可能一下子过了2年。 对对对、 那按照这么说，其实刘先生这车修好了之后就应该抓紧时间赶紧把这笔钱要了。 嗯，所以他去要了嘛、他的车，他那个修车发票是2010年4月份4月10几号就已经出了这个发票，因为这车应该已经修完了。他去保险公司应该是在4月20几号去的。 嗯、 保险公司在2010年4月20几号不给他出了一个那个车务案件的一个那个材料清单嘛，在这个清单里告诉他你索赔要什么材料。但是这个证据呢只能说明他在2010年4月份去保险公司就这个车辆损失部分向保险公司主张过索赔。从这一天呢就开始发生这个诉讼时效中断了。就我跟你要了。从要的这一天就发生诉讼时效中断、从这一天开始时再计算，往后再计算2年，这个2年是这么计算的。 这么算那也到不了16年。 对，所以这怎么算也到不了即使是中断了， 对、 它也没有也到不了，也太长了。 太长了。 对。 那他修车这钱， 所以这个就法院这个修车的钱就没有支持他。 那这个人伤那一块呢？ 人伤这一块它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车辆损失险和三者责任险它是不同的险种， 对， 赔的内容也不一样。 对， 车辆损失呢，就赔你这车辆损失花多少钱，就咱赔多少钱， 没错，没错。 三者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滞后性，它不是当时能确定它这个三者的损失 是。 虽然交通事故是当时就是近期就出了说是刘先生负全部责任， 嗯， 但是这个损失的金额是当时是不能确定的， 是 事后通过这个诉讼的程序确定的一个赔偿的金额。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儿的我问你一下，就是之前不是他们又在北京其他的区的法院打了一个官司嘛，是吧？那个受伤的人起诉刘先生打了这么一个官司，在那个官司进行期间，在那个官司判决还没有生效的时候，是不是这边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时效就中断了呢？ 他是这样，就是说保险法第65条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保险人在没有向第三者支付这个赔偿款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能将这个保险金给这个被保险人的。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被保险人什么时候把这个赔偿款给了第三者，从那个时候、保险公司才可以按照法规才可以给你这个保险金。 哦，那跟时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它这个时效就有一定的跟车损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在里头、就是按照这个规定，那就是你什么时候给三者这个钱，我才能给你保险公司要这个钱。 对 对 对， 比如他不上了10万块钱吗？ 嗯， 他那个钱最后那两笔钱不都是15年一笔，然后16年一笔吗？ 嗯， 从16年开始算的话，或者从15年也开始换，那16年的话，他也没过2年，就那个时候是给的钱吗？ 对， 你给的钱从那天给算2年的话，到他起诉的时候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哦，我明白了。 对， 就是之前那个官司其实根本就不算时效，是从这个他给了这个三者、第三者的钱才开始算。 对对对，因为法律上有一个规定，三者的这个赔偿，你得赔偿了之后，你拿着这个赔偿的依据，证明你给了三者这个钱了。你才能去跟保险公司索赔去要，说我三者的钱我赔了，那你该给我保险金，才能是这样的。 对呀， 所以他这个诉讼时效不能从就事故发生的那个2009年开始算，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损失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是是，没错没错。 对， 要么比如说我还没给这个伤者钱呢， 对， 然后我就管保险公司去要钱了， 嗯， 这不等于说从保险公司，这不诈骗吗？ 有可能不利于，有可能他。就是说三者拿不着钱，可能给了被保险人。 对啊， 最终的受害 人拿钱跑了。 对，最终的受害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个赔偿。 是， 所以就法律就是规定你得给了，你赔了钱，你才能有权向保险公司要你的保险金。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这起案件当中，刘先生啊，截止到他在咱们铁路法院打官司，他一共给过两次这个受伤的这个保洁员的钱，一次是2015年给的，一次是2016年给的。那这个时效应该是从2015年开始算呢，还给那次算呢，还是从2016年给那次算，还是说因为他有10万块钱嘛，2015年给了一部分，那一部分是2015年开始算，2016年给的部分是2016年开始算，这个应该怎么算呢？ 因为他是分批旅行的嘛，分批旅行本身就是说可以分别计算的。2015年那个就应该到2017年，算两年的话，应该到2017年。如果2017年以后你起诉，可能就过了两年了。 嗯， 2016年的可能是2018年，是吧？ 嗯、 相应的到相应的那个日子。就是可能才会过诉讼时效，他这个案子不涉及，因为不管是从2015年开始算，还是从2016年开始算，到他2016年起诉都没有过两年的时间。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他上的那个投保的那个限额太少了。 嗯， 如果他投保的限额可能是20万块钱，那他可能请求的就是相应的是会跟着他这个金额是那什么是有调整的， 哦， 因为他就上了10万块钱，所以他无所谓他是要哪笔钱，他只是举了这两笔付款的一个证据。 这两笔他每次给都超过10万了是吗？ 对，一个11万，一个10万。 那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 最终法院判的就是那个出租车费法院没有支持， 哦， 三者的10万块钱是支持了。 那这样的话，作为刘先生来讲，其实，他的这个慢慢的这个支付之路还远没有结束呢。 所以说，这个他也可能也有苦衷嘛。我说你为什么，当时也是私下里聊嘛，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车辆损失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先给要出来，是吧？ 对呀， 就当时说确实太忙了，因为出这事故也是好像是疲劳驾驶太忙了，老是这个工作很晚，疲劳驾驶有疲劳驾驶的因素，所以才出的事故。 嗯， 这个出了事故也是这个发票当时提交的还是个复印件，原件可能他都找不清楚放哪儿了，所以是他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太忙了，工作起来非常忙，好多事情就觉得这个可能就忽略掉了。 那这起案件判决作出之后，保险公司什么意见呢？ 保险公司当时还不服判，还上诉了，但是也是维持了，还维持了一审的那个判决。保险公司认为可能都过了吧，诉讼时间可能都过了。 但最终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二审还是维持了这个一审的原判，是吧？ 对对对。 嗯，这起案件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格外的提醒我们这个车辆的所有人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嗯，我先说一点哈，因为咱们这个案子可能是2016年，当时是6月份判的，这个生效可能也就是2016年生的效嘛。 嗯， 所以他当时的话，那个法律规定可能是一般的诉讼时效是2年。 嗯， 但是现在这个。今年2017年民法通则进行了修订，总则进行了修订，对这个诉讼时效呢有新的规定了， 哦， 就是普通的诉讼时效都变长了，原来是2年， 哦， 现在变成3年了， 嗯， 变成3年，但是从10月1号才开始实施， 嗯， 等于说是今年的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是在比如说拿到今年来判，有可能就是有可能会变化，因为比如说这个2年和3年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是 如果拿到不同的时间时空去判呢，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没错， 嗯， 的确是这样， 嗯，所以这个时效的问题，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因为这是对保证自己的一个权利， 嗯，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其实也不复杂的规矩，只要看一看， 嗯， 翻一翻，这个就很好记，然后及时的呢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对，我们的法律不保护这个坐在法庭睡觉的人，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嗯，对。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比如说作为受伤的这个人哈， 嗯， 就是那个受伤的保洁员，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故当中，他是不是可以越过投保人而直接找到保险公司去要那笔商业三者险呢？ 这个相关的65条有相应就相这个相关的保险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嗯，就是在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相应的权利的时候，伤者也是可以取得相应的这个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的，嗯，但是这个伤者可能也没有行使相应的权利。 嗯，他是但是可以的是吧， 这是有相关的规定了，有相应的规定。 那究竟怎么算怠于怎么算不怠于呢？ 怠于这块就是说法律现在没有那么明确的，这个怠于是一年还是说是多长叫怠于，这个是需要法官来判定的，在结合实践情况下就去判定的，并没有说一个很明确说什么是怠于，是一年两年，什么是怠，什么情况下是怠于，这是需要法官去结合具体的案情去判定的。如果确实是怠于行使了，那法院有可能判决保险公司直接给伤者的一个钱，对，就不需要再给被保险人再给，不需要再绕一个弯儿，可能就直接三者起诉是直接给三者了， 是是是是，但是这个钱也是不够的，所以说 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啊，所以说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这个被保险人来讲，仅仅想通过这种保险公司，他是不能够完全获得自己的利益， 是的， 赔偿。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这个以后上三者可能10万8万，可能是20万，可能确实有点低， 是 还是希望就是怎么也得40-50万，稍微高一点，因为这保费其实没有太大的明显的一个不同。 嗯，对，而且呢，按照咱们北京市的这样的相关的死亡赔偿金支付的标准，咱们万一 对一年每年都在更新， 万一真的您开车的时候导致人亡了， 对， 如果您不上一个100万都未必够。 对，现在一般城镇死亡赔偿金现在就动不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是啊，是啊。 再加上什么被抚养生活费，好多这个钱杂七杂八，差不多小一百万了。 嗯，没错。 所以就是还是想希望上高一点。 是，所以这个案子提醒大家两点。第一点，商业三者险不要吝惜那个差的几百块钱。 对对对。 啊，咱们该上给他上足了。 对。 第二，相关的作为车主这个时效的问题也一定要 记清楚了 啊。 而且发生事故之后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故是什么时间，一定要给算清楚。 没错没错。 如果保险公司推脱说报领导审批啊，或者以各种理由先暂时不予理赔的话，那你希望你还是及时的到法院来进行一个诉讼。 对 啊，有可能会通过调解，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会先期能给的钱，可能先期也就给了。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丁小云法官，谢谢丁法官。 啊，没关系，谢谢。 好，丁法官再会。 好，再见。 朋友们，这起案件说完了之后呢，今天的今晚拍案也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说说保险的话题哈。明天呢，将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意外伤害的保险。但是呢，这起案件有一些特殊，也就是说，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并不是一个人，而且呢，这个出险啊，并不是在北京，被保险人呢也并不在北京，但是却投保了北京的保险。在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赔偿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解决的这个纠纷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壁十足的你。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